身心疲惫，你看不仅还伴我责备，你让我心痛又让我心碎，一切你都装作无所谓，我那么爱你痴心绝对，你却让我伤心落泪，你让我心痛又让我心碎，和你生活我真的很累，旅行的伤你能否体会，你却狠心离开头也不回， 旅行的伤你能否体会，你却狠心